左右，计算着轻重，缘分还没到尽头，只要你继续牵手，我们让爱慢慢成熟，直到天长地久。你松开我的手，心一直在颤抖，说着分手的理由，我全都不能接受。最后，为你放弃了我所有，只想你能回头，就当一切重新来过。你的吻还在我左右，刺痛伤口，我已无力解开忧愁。在我左右，刺痛伤口，我已无力解开忧愁。为你放弃了我所有，只愿你能逗留。爱情虽然不能强求，就让我承受，许下那赌咒，我愿做你爱的死囚。醒来过，你的吻还在我左右，刺痛伤口，我已无力解开忧愁。为你放弃了我所有，只愿你能逗留。爱情虽然不能强求，就让我承受。